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快讯》，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飞船咧，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圣保罗书院就近日咧，就因为奉呢个教育局啊嘅安排咧，派出北上交流团咧，就搞出一单命案，但系后来咧就嗰个内情咧系冇公布。咁而家咧喺呢个社交网络啊，呢个 Facebook 咧又出现一段咧系疑似啊。是圣保罗书院或者被指为圣保罗书院的课室里面两段是相当暴力的欺凌的短片。因为这些现在 Facebook 呢、不是说真是真正的新闻媒体、我们暂时呢都不敢说百分之百是确定是圣保罗书院，是有人这样讲。所以呢如果不是圣保罗书院名下的学生的所为呢，我想校方是应该出来的严正声明。否则你承接住上次那单命案呢，这样下来呢都对个校友和对啲校友是有好大的。 最新的消息啦，因为呢记者呢就、去问呢个圣保罗书院。咁校长袁迪恩呢已经、表示是去信咗俾家长。咁承认呢嗰两条片呢是发生喺两年前一宗。另外一宗呢就是发生喺今年嘅一月。咁已经咧训导组介入啦，所以咧呢两条影片咧都系属于圣保罗书院里面发生嘅情况嚟嘅， 但就唔系最新呢几日系咪？ 啊，唔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最另一段就发生喺一月咧，都算系今年啦，系嘛？ 嗯， 系嘛？咁啊，两年前咧同埋今年咧、那个欺凌啊嗰个现象咧都系相当之严重，咁佢唔好彩啦。啊，点解啊？你一月同埋两年前嘅片俾人摆上嚟，梗系呢个北上交流团啊！搞出命案，而且咧又被指为喺大陆啊嗰个酒店里边嗰三个学生，其中一个咧系受到同房两个学生欺凌啊，而搞到神秘死亡咧，有咁嘅说法啦，系嘛？因为呢、這个因为校方咧系拒不交代嗰个死因，于是咧就我哋一早讲过，你黑箱作业咧系只有你对你自己不利嘅，因为而家我哋活喺21世纪嘅网络世界，系嘛？你如果话啊唔认，又或者圣保罗书院啊嗰啲。校友曾經咧係署名啊，呢個發表聯署咧係要你咧係公佈，但係咧出於一啲咧唔知佢哋啊畏懼嘅原因咧，佢哋後來咧就收回聯署，咁啊更加會令啊呢個網絡世界嗰啲人咧覺得咧係令有耐人尋味啊嘅原因，所以一提到欺凌，咪就係將聖保羅書院以前啊呢啲欺凌嘅片係擺上嚟咯，係嘛？但係咧一單咧都唔係話好耐之前。咁而家讲返就呢两段片呢，我哋就不能够喺嗰个 YouTube 嗰度转播啦，因为嗰个涉及嗰个非常之相当之暴力啦，同埋讲粗口嗰啲内容。咁呢就係各位如果係上去呢、這个我哋呢、這个今日呢个视像版呢，会睇到呢有一连串嘅相。呢相呢都係喺啲短片度截图。咁两次呢不同嘅欺凌呢，第一欺凌嗰啲学童呢係年纪呢唔係细。望落呢起码呢知啊，冇 form four 咧，最少都系 form three 嘅。而且拳打脚踢系相当之厉害。咁第一段片咧就系一个身材比较健大嘅一个男生咧去打一个咧身材中等嘅学生。但第二段咧就仲离谱啲，系一个高大嘅学生咧系公然系暴力拳脚交加，系殴打一个身形瘦小嘅学生，吓将佢掟埋去强行推埋去个课室个墙嗰度。然后咧，仲要加多两脚。嗱，呢暴力行为咧，都唔净止一般校园欺凌啦。啊，你喺另一段片咧，已经系构成刑事啊。吓，呢个咧，非法伤害他人身体罪，系应该报警嘅。吓，就唔系话咧，系通知家长啊咁样。咁呢个系相当之严重。啊，咁啊，圣保罗书院咧就应该咧吓，当然啦，欺凌咧，我相信一定唔止系佢一间，仲有其他好多嘅学校。因为而家中国香港咧。特区已经是成为这个世界欺凌之都。是2024年度香港的校园欺凌的比率是全球的学校数一数二。其中是根据调查，全香港中小学超过三成的学童是声称是曾经被欺凌。有四成被欺凌的学生 就話咧受佢哋受害人啦，就想諗過咧係報仇。咁啊，另外咧有16.8%就想過係要自殺。嗱，呢啲咧係好嚴重嘅喎。另外22%嘅咧就想自殘。另外咧就21%咧就係因為欺凌咧就唔想翻學。近40%嘅學童咧就表示咧自己咧就好驚咧係成為下一個被欺凌嘅對象啦。好嚴重啊，係咪啊？ 係啊，其實喺青少年時期咧，即係青春期啦，依啲欺凌現象好普遍。由我讀書嘅時候咧，都已經發生噶啦。咁我自己就俾人欺凌過，亦都欺凌過人啦。我自己舉手承認先。咁啊，但係咧，就我覺得首先啊，喺依件事件上邊咧。圣保罗书院校长的回应呢，我就觉得很暧昧，因为他承认其中一条片是发生2年前，他说学生因口角引起肢体冲突，一个离校处分了涉事的学生。另外一单就是上个月发生，经调查发现事件是朋辈间误会而引起。我感觉是什么呢？我感觉是校长将整件事淡化了，因为里面牵涉暴力还有都挺严重。咁竟然咧，佢只系讲紧系咩肢体冲突啊、朋辈间误会啊。咁如果啊，呢啲学生喺呢个课室里面发生咁嘅打斗啊，咁你回避咗欺凌两个字，系咪就系代表呢间学校里面就冇呢啲事发生咧？嗱，呢个系首先我觉得嘅问题所在，因为如果出现咗任何呢啲欺凌嘅事件咧，其实最重要系面对，即系你家丑不出外传啊，或者淡化咗呢件事件咧。唔止家长啦，或者其他嘅学生而家就读紧嘅，佢都会觉得啊，呢啲事原来唔系欺凌嚟嘅，只不过误会啫。即系呢啲咁嘅回应咧，我觉得系对处理欺凌事件系冇帮助，因为你解决问题第一件事你要正视个问题先，或者系你要我哋叫定性啊。如果用中国大陆嘅说法，你要讲清楚呢件事系乜嘢。咁你可以话唔系打交，但系你都可以话咧。呢、这個係牽涉到欺凌，咁啊裏邊咧，那個涉事嘅因由啊，或者係嗰個事件嘅細節，我估當然係唔會講出嚟啦。咁亦都即係校長可能會覺得呢啲都係私隱。咁但係我就覺得咧，其實而家好多學校咧裏邊啊都有依類嘅情況，唔止係男仔之間，女仔之間亦都有呢啲欺凌，仲有啲仲更加嚴重添。譬如好多日韓嘅電視劇咧，都拍咗好多呢啲劇集啊！我哋香港嘅電影咧，都有拍過呢類嘅題材。其實已經反映到咧，而家香港校園之間裏邊發生呢啲欺凌事件咧，係越嚟越多同埋嚴重啊！ 啊，當然呢個係世界性嘅現象啦，中國大陸更加厲害啦，喺西方國家都係啦，英國、美國最近呢個英國喺 Netflix 一個4集嘅電視劇嘅系列，就叫 Adolescence 啊。就已經咧就係、是、專門以校園欺凌去導致謀殺咧係有關，咁啊咧成為咧上個禮拜一個咧啊全世界嘅熱議嘅話題。咁但係咧呢、這個欺凌咧就係、是、你中國香港特區嘅教育局咧佢個反應咧啊係我根據佢個網站咧係遠遠不夠。佢話咧就係、是、學校處理咧欺凌事件咧監察佢哋嘅流程係嘛，要佢哋咧承認咧係要承責咧。同埋要咧係改進，係嘛？咁咧就同埋咧要引導學生反思等等。而家欺凌點解話世界性嘅現象？有幾個原因。第一就係社交媒體，第二咧就係全世界個知專資發達國家啦。社交媒體之下，就令到啲細路仔咧自細啊係有一個自閉症啊，俾一個成個社交媒體啊呢個氣泡咧係包裹住。喺西方國家40-50年前。细路仔咧夜晚做完功课玩完之后咧，系做功课啊，做功课咧，然后咧瞓觉。瞓觉之前咧，传统基督教家庭咁样，啲父母啊个阿妈咧就会喺个床边嗰度咧系讲故仔啦，系嘛？父亲都会嘅咧，就氹到个细路仔瞓觉。嗱，而家你不妨问一下香港嘅家庭中产，仲有几多个你细路仔瞓觉之前啊，肯听你讲故仔咧？3-4岁你俾个手提电话佢，佢只会咧闩埋道门咧，系一路碌手机咧，系一路碌到佢攰为止。你冇咗呢一个咧，两代之间嘅交流啊，讲古仔，尤其咧古仔里边有好多励志嘅故事，有好多咧系道德，有好多咧系讲啊呢个咧正义啊公义嘅古仔，系嘛？咁咧细路仔冇咗呢 part， 冇咗呢 part 就直接咧係進入啊，喺呢個光界怪錄嚟啊嘅電子啊嗰個社交網絡嘅世界裏邊嗰啲嘢咧，你父母咧好早咧就唔接觸唔到，咁佢裏邊睇到嗰啲咧 video game 啊，通常都係同暴力有關，跟住嗰啲荷里活嘅電影嗰啲乜《Hunger Game》啊，《美國隊長》啊，嗰啲咁嘅 CG 六報警啊，全部都係暴力戰爭同埋咧啊，一係咧就係呢個鬥爭仇殺。啊！呢个一定啊，从细咧就将个细路仔个基因咧系培植咗一个咧暴力啊，系一个种喺里边。所以喺咁嘅情形长大咧系好大镬。所以有两种，一种咧叫生理欺凌，第二就网络欺凌。网络欺凌咧虽然不涉及暴力，之但系咧里边嗰种咧群组里边啊，系咧用种种非常侮辱嘅词汇咧，系闹一个咧佢哋睇唔起嘅细路仔啊嗱。再加埋網絡，而家好多美圖啊，美圖咧就好多嗰啲加埋嗰啲咁嘅 TikTok 咧，好多青春期嗰啲靚仔靚女咧，係改完圖咧，將自己靚仔樣擺上去，係令到咧十三四歲開始發育嘅男生女生咧，對於自己嘅外表咧係特別咧係有一種追求嘅癖好，個個都要爭做靚仔靚女咧，係對於之天生如果生得矮小啊，或者個外貌唔係咁吸引嘅嗰啲同學咧，就會有一個咧樣貌嘅欺凌。呢、这个咧有社交媒体同有手提电话之后咧，系特别严重吓、啊。再加埋啊，点会有呢个班级里面有欺凌咧？就系、是、欺凌咧，就有几个原因。第一咧，就缺乏呢个 self concept。一个欺凌人啊，嗰、那个学生咧，就系、是、通常咧，佢系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喺呢个咧，小学六年级至到 form two 呢几年咧，系你开始发育同埋个人格开始模糊成长嘅时候。你又唔知道第一我系边个，第二吓、啊、我点样面对个世界，同埋咧第三就系咧佢自己冇咩特别嗜好，同埋咧喺数理化功课方面咧冇咩特别嘅优长。咁咧嗱，如果你话睇到喺初中嘅时候已经有啲细路仔已经展现出才华嘅，例如啊体育啊、足球啊，又或者攀石啊、体操玩呢个双杠啊、单杠啊吓、啊，或者啊开始到要玩剑击啊。又或者音樂啊方面咧有成就咧，咁啊令到佢個 self concept 啊，佢個自我個認知咧係好早咧係會培養。咁佢培養嘅時候，佢唔會欺凌第二個嘅，因為咧嗰啲係冇咗 self concept 啊，嗰啲咁嘅學生，佢形成一種 loneliness 啊，嗰個失落啊，嗰個失落同埋空虛咧形成佢自己個孤獨。呢個孤獨咧係好容易咧係轉化為暴力。是去摧殘一啲咧，係佢認為弱小嘅學生，因為呢個人咧係由細路仔就長大到成人，中間有個灰色地帶，佢以為自己係成人，佢但係其實咧佢好多地方未係好幼稚，特別係佢成長時候個大腦啊，呢個大腦咧就叫 prefrontal cortex， 有一個前額啊，嚇嗰個腦葉，呢、這個前額嘅腦葉咧。每一个细路仔，好多细路仔佢成长嘅时候咧，佢个发育咧系唔同嘅。呢、这个前额嗰个脑叶咧，系主要咧系一个 inhibition， 系一个抑制嗰啲 emotions 啊，同埋尤其系男仔咧，系嗰啲暴力啊，嗰、那个武力啊，嗰种原始嘅欲望。你呢度咧，嗰、那个发育啊，系未曾得健全嘅时候。再加埋你个人嘅性格缺乏自我嘅认知能力咧，一连串仲有。唔好忽略系近年啊食嗰啲垃圾食物，嗰啲垃圾食物咧好多系超级市场买翻嚟啊，或者汉堡包啊吓呢啲工业嘅食品咧，呢啲垃圾食物咧佢营养偏低，同埋佢里边啲工业制品咧有染料等等有毒素，呢啲咧系会好多医生咧发现喺佢消化嘅时候喺个大肠里边咧系磨蚀大肠内壁嗰层啊呢个 lining。是造成所谓的肠漏，这个叫 gut leak。嗱，我不是医生啊，我不是权威啊，不妨问下嗰啲医生嗰啲朋友。你造成呢个 gut leak 咧，就有啲毒素咧喺嗰个肠嗰啲窿窿嗰度咧，就流咗出去个血液。个血液咧全身循环上咗个脑咧，就会影响到啊嗰个大脑个养分同埋其他嗰个发育啊种种嘅过程。所以系大镬噶。有一种调查，点解近呢几十年啊，二三十年特别多中学生、少年儿童话抑郁咧？点解话阿嫲嗰代走烂飞机咧，系掟炸弹？一个咧阿婆，一个家庭妇女 拖住成竇仔女落到嚟做小販啊，佢仍然好堅強咧？呢、這個就係同食物咧係好有關係。嚇、啊、呢一代咧，西方國家食品工業嘅壟斷，漢堡包啊、炸雞啊呢啲咁嘅可口可樂啊，呢啲啊對個細路仔係冇益嘅。所以種種因素加埋，再加埋互聯網全球化，大家比拼嗰個外表靚仔定唔靚仔，自卑感 loneliness， 於是咧嗰、那個暴力欺凌就變本加厲。 係咁，我咁睇啦。 有香港嘅特色，大陸咧有大陸嘅特色，係咪啊？ 嗱喺自古以嚟啦，呢啲欺凌都有啦。喺網絡時代，當然係個形式係會變咗，同埋加劇咗嗰個欺凌嘅情況啦。不過即係我自己自身經驗嚟講啦，即係喺發育嘅時候咧，男仔咧係會有一種即係過剩嘅精力，同埋咧 attention seeking， 即係話咧個俾要證明咗自己嘅存在感啊。咁於是乎咧，好多時候咧都係會有呢啲，譬如高大嘅恰嘅嗰啲唔高大嘅，或者係咧冇拖拍嗰啲就喺度妒忌有拖拍嗰啲，又或者有錢啊恰冇錢，又或者有背景嗰啲就會恰啲冇背景嗰啲。嗱，依啲咧係形形色色嘅，但其實我總體我覺得係無傷大雅，因為咧依個係成長必經過程，同埋有啲時候咧你被欺凌，轉個頭你亦都可能欺凌人。咁如果每一次咧都係即係所謂揸正嚟做咧，咁對於即係學校嗰個 workload 啊，又或者對於依啲青少年人朋輩之間嘅關係咧，都唔係太好。但係個有一條紅線就叫做牽唔牽涉暴力。如果牽涉到暴力同傷害身體咧，呢樣嘢就一定要嚴格對待，甚至可能要報警添。嗱，呢樣嘢咧就係嗰條底線。咁你話至於嗰個因由咧，我覺得就因為以往我自己經歷過一啲經驗咧，就係、是、越無聊嘅男仔或者女仔都係，其實就最容易發生呢啲事，因為精力過剩同埋咧去希望引起人注意。咁如果你譬如話，你參加好多球類活動啊，又或者你功課好忙，又或者其實你有拖拍咧，你係唔得閒去欺凌人，人哋欺凌你咧，你都會適用你嘅方法去應對。好多時候出現呢個情況咧，譬如特別喺香港呢個大都市嘅環境啦，或者日本、韓國嗰啲都係噶啦，嗰啲所謂嘅而家嘅少子呢一代咧，因為屋企即係比較富裕啊，同埋咧受保護啊。同埋咧，佢哋根本係冇乜嘢其他嘅志趣啊，連捉棋又唔捉啊，模型又唔砌啊，除咗對住個電話或者玩遊戲之外咧，就係冇咩嘢去做啦。咁所以通好多時會出現咗就係依啲，無論喺個精神同埋時間過剩嘅情況咧，同動物一樣，你都會揾隔離嗰只馬騮咧去捉蝨嘅，又或者你揾隔離只馬騮咧攞嚟祭旗嘅，呢啲係我哋要面對人類我哋嘅本質，我哋就係有依種獸性同埋依種咧欺凌嘅本質啦。 嗱、個問題就喺呢度，呢個咧係以前嘅嗰種認知，特別你一將啲細路仔送去英國寄宿學校，英國寄宿學校咧對於校園裏邊某種輕微程度嘅欺凌咧係視而不見，因為佢哋覺得達爾文主義係培養一個細路仔咧係點樣咧自我解決問題，但係而家今日嘅欺凌之成為一個教育裏邊嘅社會問題咧，就佢有幾個特徵。第一，佢係認定一個特定嘅目標，呢個特定嘅目標咧係咧比佢咧係弱小。第二就係重複，就係針對呢個目標咧係不斷啊，係一次、兩次、三次咁樣咧，係對佢咧呢個進行呢個咧暴力嘅欺凌。啊，呢個咧暴力啊，第三咧就係一個暴力嘅特徵。第四咧就係甚至放咗學，對於呢個被欺凌嘅目標咧。是一种 stalking 啊，是一种特定的跟踪嗰种变态的心理。有一啲咧欺凌啊，跟佢出学校，跟佢搭车，咁啊嗰个细路仔会恐慌嘅，佢谂住翻翻屋企，于是佢搵路混路行，经过咧横街窄巷，欺凌佢嗰个大个强大嗰个咧后边咧一路跟住，佢会令到个细路仔有个恐慌感。如果唔系点会啊？系日后咧佢影响佢个读书学习嘅能力啊，唔想翻学啊。同埋咧，係令到佢長大啊，嗰個心理咧係由蒙受呢個陰影。根據呢個心理學家報告，喺呢個小學六年級初中嘅時候，欺凌他人嘅學生，如果有呢一種 repeated 嘅 bully 嘅 pattern 咧，佢將來行出社會咧係暴力犯罪啊，嗰個風險係高過正常人四倍。嗱，但係被欺凌嗰個咧，你唔好以為咧嚇佢係一定會忍氣吞聲。佢亦都咧係會咧，係因為細個受到啲陰影咧， 喺毕业咗业之后咧，佢嗰个人格咧系会走向自卑同埋孤独，会咧形成一个反社会嘅排斥。所以呢啲咧就可大可小。嗱，大同埋小就系关键喺嗰个学校当局嘅判断。香港点解全世界系偏高咧？就因为大班教学，嗰啲先生嘅负荷好重。你而家不断要佢咧咩爱国教育啊，每日带啲细路仔睇升旗啊，培养中国人意识啊，学习国安法啊、基本法啊、中国宪法啊、习近平讲话呢啲咧，你而家成个中国香港特区嘅教育咧，就攞晒去呢啲咧毫无必要嘅政治负荷嗰度，令到嗰啲先生教学嘅资源去咗果树。呢啲政治负荷亦都会令到个细路仔增加佢哋嗰个读书嘅精神压力，系完全冇必要嘅。你去完大陆翻落嚟，一定要写个报告，呢个报告一定要写得正面，唔写得正面个先生会惊。如果你话咧讲老实话，话去完大陆咧，我觉得好反感，系更加令到我对呢个国家疏离。嗱，先生会唔会即刻揾佢啊？系了解一下你点解咁写咧？点解你反感咧？佢唔会开导一下佢咧？话俾佢听，你所睇到嘅负面嘅现象，可能系局部唔系全部咧，定系你好惊咧？因为呢个有国安法、国安警，同埋有种种嘅监察系统啊。所以香港而家呢个教育嘅社会环境咧，系指中国香港特区教育局咁嘅态度啊，同埋呢啲咁嘅政策，只会令到个细路仔越嚟越咧，嗰个学校园里边嘅欺凌系会恶化，数字同埋情节咧，未来几年都会。呢啲好简单嘅就是人性心理学。 啊，仲有一点咧，嗱，唔好睇少呢啲青少年人嘅压力啦。嗱，我唔系同情嗰啲欺凌者啊，但系每一件事咧都有因有果嘅。除咗你话部分嘅或者少数嘅呢啲欺凌者咧，佢嗰个心智有问题或者个性格直情偏差，咁我嗰啲系少数啦。但系有部分咧系因为家庭嘅情况啦，或者屋企人嘅经济问题啦，父母离异啦。甚至可能個即係社會環境啊，仲有一啲你睇唔到嘅因素啦，對佢嚟講咧，都會產生咗一啲即係叫做情緒嘅逼迫。嗱，依啲情況咧係潛移默化，同埋咧你唔好難去量化嘅。啊，再加埋一啲譬如話一啲即係暴力嘅畫面嘅刺激啊，又或者係。即係佢自己青春期嗰啲激素嘅刺激之下咧，好容易呢啲壓力同埋背後嘅唔開心嘅嘢咧，就會發泄咗喺一啲弱者嘅身上邊。嗱，依個唔係話同情佢或者係合理化佢嘅行為，只係解釋個原因。咁所以追本溯源，你要除咗要學校去跟得好貼，或者啲老師即係用愛心去慢慢去感化呢啲問題學生之外咧，其實係要跟翻去佢個屋企個背景。好多时候呢啲都系童年嘅一啲累积嘅结果嚟嘅，冇理由有无缘无故嘅暴力同欺凌。呢个人可能举例啫，可能佢父母都系有毒打佢，或者佢阿爸都系一个暴力嘅老豆，又或者佢屋企咧都系好支离破碎嘅，或者佢根本个屋企咧亦都好贫困嘅。呢啲种种嘅问题咧，唔系净系学校可以解决嘅。呢个系即系讲得老土啲。就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同埋咧一个政府的制度的问题。你所以点解即系要所谓嘅唔好净系将所有责任推晒落个老师度，唔好所有问题都要喺学校解决。因为个缘由个因由咧，可以系喺屋企，可以系喺佢嘅家庭，甚至即系佢嘅亲人身上边。你唔解决嗰部分嘅问题咧，这个细路仔咧。你今次就算你罰咗佢咧，都解決唔到佢個依個性格嘅缺陷或者佢嘅壓力來源，所以依個問題咧真係好複雜嘅。 香港嘅校園欺凌咧，點解個數字上升咧？我認為仲有一個大環境，就係社會裏邊有政治欺凌同埋司法欺凌。咩叫政治欺凌？例如咧，民主黨係嘛？佢明明咧而家都仲係一個合法登記嘅政黨，但係咧佢嘅以前議員啦，佢走去酒店啊，同埋咧飲食界嗰度租地方咧，係全部咧係遭到排擠。香港記者協會佢想租個場去踢足球，佢冇犯到法，甚至喺過去二十幾年董曾蔭權做特首嘅時候咧，香港記者協會係往往邀請到高官咧係走嚟做主禮嘉賓同埋主持拍賣。而家咧呢個記者協會咧想租個場去呢個踢波， 都俾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啊呢啲民康部門咧係拒絕咧係借出。嗱咩理由唔需要講，不評論個別案件，呢啲都係一種政治欺凌嚟。仲有某種叫司法欺凌，例如周幸彤呢一位咧做大律師出身嘅女子，係支聯會前副主席，佢咧係被咧係勒令咧係話佢咧係拒絕啊，係提交呢個支聯會嘅資料，就被咧係認定為係外國代理人啊，而且咧係警方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就可以咧一路咧係判，一路咧係咧係要治罪。好彩周幸彤佢係一個咧法律嘅專家，佢卒之打到去咧這個最終啊嗰個終審庭係嘛，然後終審庭咧。然后判翻佢得席，就咧严正宣告咧，就系你呢个叫警方合理理由相信咧，系不能够啊，就咁样样咧，就将周幸彤咧话佢勾结外国势力。其实呢啲唔需要一个法律好复杂嘅观点。咩叫有合理理由相信？呢个本身咧就已经系喺常识嗰度好难过得关嘅，系嘛？咁于是咧就终审法庭系咧判佢得席。啊！並且指稱控方喺證據嗰度移走本來可以借以確立支聯委為外國代理人嘅唯一資料，佢認為呢啲資料全部被遮蓋，對控方嘅證據咧舉證咧係完全咧係不能夠接受，佢係得不到公平嘅審訊。嗱，記住呢句説話啊！終審庭法官話噶，話周幸彤得不到公平嘅審訊，最後裁定佢上訴得席。呢啲係咪欺凌咧？ 梗系欺凌啦！嗱，以前咧，中国大陆有个笑话，或者系真实嘅事件，就有人咧就问过一个细路女：我的志愿系做咩工作？咁佢话咧，佢要做高官。咁啊，大家好奇怪啦，点解做高官啦？系咪服务人民啦？唔系，佢答，因为可以搵好多钱。嗱，呢个咧就系我唔知系真定假嘅，但系亦都可以一叶知秋，知道当一个社会咧嗰个冇咗一个公平，甚至好似你话冇公义，同埋咧有欺凌嘅时候咧。对于年轻的一代是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的。例如他就会知道谁大谁恶谁正确。只要你有权力或者你可以压住人，于是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就可以话事，你就可以拿到好处。当 他知道这个社会或者这个政治的环境的时候，只要你有权力的时候，你就可以也文也武或者是话事了。咁呢種潛移默化嘅現象咧，亦都會對於個欺凌現象有變本加厲，令到咧嗰啲青少年 中國人社會 就唔會以愛嚟對其他人，就會以權力嚟對付其他人。 中國人社會咧，整個大環境大氣氛咧，係促進欺凌嘅。我可以咁講，我頭先講咧，即使被欺凌嗰啲人啊，都可以咧終身咧個心理受到創傷同埋扭曲。你睇下中國現代歷史啊，嗰個教學。完全側重咧，日日喺度講中國咧，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點樣俾列強欺凌、欺凌、欺凌，火燒圓明園啊！呢個咧同埋啊呢個八國聯軍，佢唔講個原因喎。火燒圓明園，因為你呢個咧大清國咧係不顧國際啊，係嗰個公約喎，將人哋啊英國嚟傾嗰個代表團咧係全部收埋喺運曬喺個監獄嗰度折磨致死喎，係嘛？呢個更加啦，嗰個叫八國聯軍。你唔讲个原因，一味就灌输呢个系中国被呢个列强啊欺凌瓜分， 呢个叫仇恨教育， 呢个叫仇恨教育。嗱，令到啲细路仔就长大咧，就以为全世界咁多个国家只有中国人系被欺凌，但系其实你将嗰个镜头拉歪，好多国家都受过欺凌，波兰受过德国同埋咧俄罗斯嘅欺凌，系嘛？呢个咧，法国系普法战争。亦都受过德国的欺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亦都受过德国的欺凌，法国的 Alsace 和这个 Lorraine 这个这片领土时时都被德国割走，时时都被人欺凌的，连俄罗斯今天的普京都觉得是被北约和被美国过去40年是你欺得我好惨，系嘛？乌克兰自古以来，佢哋认为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人嘅领土喎。而家咧系俾西方嘅势力煽动之下咧，系煽动独立，同埋将嗰个北约啊，系拱到我门口啊。仲有啊，成个阿拉伯世界 都曾经被土耳其帝国、鄂图曼帝国去欺凌啊，同埋宰割噶。喂，你嗰受欺凌嘅净系得你咩？系咪啊？啱唔啱啊？全世界好多民族都俾人欺凌过噶，波罗的海三小国啊等等，但系人哋唔会喺嗰个中小学课本咧，系刻意咁样咧，系灌输我哋俾人虾，我度俾人虾，好似全世界咧，你系唯一嘅受害者。结果咧，受害人不断咧自或者自称嘅受害人啊，不断咧喺度灌输之下咧，真系喺个佢哋嘅下一代咧，系播咗报复啊嘅种子。我哋头先讲过啦，香港嘅呢个欺凌啊，系有成超过两成嘅人啊，系谂过要报复啊。欺凌咧系有副作用嘅，被欺凌嘅人咧系会谂过要报复，一报复咧就虽然未必系付诸行动啊，都系一种仇恨。所以呢个大环境，你可以睇到圣保罗书院有啲人话啊，系咪啲学生去开大陆啲交流团咧？但呢个你话今年一月咧就冇直接嘅证据啊，之但系咧可以讲又话近朱者赤。你咧而家成个香港融合大湾区，你要睇到嗰种语言暴力、街头嘅因小僻啊而引起嘅暴嘅嗰种喧哗嘅争吵咧，系越嚟越多。喺地铁嗰度争位坐啊，大声闹人啊，呢啲系七八十年代，甚至而家大陆喺二三线城市嗰啲马路啊，成日见到嘅现象。以前香港唔系咁，嗱呢个咧就系一种咧叫做 osmosis 啊，叫做 social osmosis。是一种渗透，互相渗透交流的作用。所以呢校园欺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同埋呢度呢你就睇到成个社会一个呢基本的病态。所以呢绝对唔系小事。而家英国嗰套 Netflix 嗰套片都系点解欺凌呢？贫富悬殊嘛，系咪就系喺个手提电话嗰度用啲 emoji 嘛。就系呢样一系心心啊，一系咁样啊，一系拍手啊。你都代替語言啦，令到呢一青少年人咧嗰個溝通能力退化啊，然後咧個個揸住個耳機咧喺度聽嗰啲搖滾樂啊，裏邊係俾到杜比系統啊，係天堂一樣咁清晰嘅聲，嗰個音響效果啊嘛，係呢啲咧心理學家咧同埋醫生話，你長久戴呢啲嘢，第一過馬路會容易俾車撞死，第二係令到你個大腦啊。对于不同声音啊，嗰个过滤嘅本能咧系退化。你揸住个耳机，戴住个耳机喺个城市嗰度咧，喺度听嗰啲森林音乐，你慢慢从大自然嘅雀仔叫、蝉叫，同埋咧朝头早鸡叫啊，呢啲咧就会同佢脱节，系嘛？我记得我最近一个朋友啊，佢话咧喺大陆咧啊，本来咧买咗一个喺乡下嗰度住，佢话最近咧系要搬，点解啊？因为咧佢话佢。佢顶唔顺啊，隔篱屋啊嗰隻公鸡啊係朝朝喺度叫，佢嫌隻公鸡嘈啊。佢话朝头早叫都唔紧要，佢话隻公鸡呢係见到啲灯雀呢都叫啊。咁我话其实你喺大自然嘅环境里面有福气听到鸡叫呢係一种呢係一个 blessing 嚟㗎。鸡叫呢即係一个呢大自然嘅声音。咁而家就係个人呢係同嗰个。 仲有一点啦。譬如你西方社会以往一直以嚟，就算英国都系啊，圣公会、基督教嘅文明都系讲紧咧爱同埋宽恕，就唔会灌输一个仇恨教育嘅。咁但系而家你都知道英国人咧就都好少即系入教堂啊，亦都好多教堂咧就已经 第一次低过50%，就46%嘅人口咧系信基督信教， 要卖系啊，卖咗去又变餐厅啊，咁啊调转咧就好多来自非洲啊、中东啊。嘅穆斯林咧就起清真寺啊，咁啊依点咧亦都会影响咗成个即系家庭同埋个社会气氛。即系当冇咗呢个咁嘅基督教嘅宽恕嘅精神咧，其实对于一人同人嘅关系咧系会有啲影响嘅。当你所有嘢都无神论啦，又或者系觉得咧啊应该多元之后咧，咁你变咗咧你嗰个价值观咧系会有一啲落差。咁呢点虽然冇具体嘅证据，但系而家你从翻西方社会，唔好淨係讲英国啊，甚至美国啊或者欧洲都系出现咗呢啲咁嘅情况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諗下其实会唔会同呢个有关呢啊。 所以你话 Donald Trump, 佢而家呢系一刀剁落去，執咗呢咩美国之音啊、自由亚洲之声啊，喺呢援助外面嘅团体，你觉得佢系欺凌呢，定系佢觉得佢自己俾你哋啲左教起